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雪亮老师。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做一个系列的关于妇科妇女方面的讲座啊，因为我们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要合作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呢就是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提升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大概呢要做20期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一期，想请您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谈一谈女性的健康，无论是农村的女性还是城市的女性，女性的健康我们都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讲的题目叫养生做好8件事，这个是比较宏观的一个题目。以前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说还做好8件事，我能做好1件事就不错了，为什么那么麻烦，就是养生要做好那么多事，8件事。其实啊，不是让每个人都做好好多事，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当临床当大夫的，我有时候会倒过来想，这人为什么会得病呢？有的人的病是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出来的啊，有的人是懒出来的，有的人是气出来的，有的人是吓出来的。所以说要因人而异来养生，要自己去反思去思考，我有没有什么不良习惯，所以才列出了这么多8条。假如你各方面都很好，你就不用关心什么养生，本来就好好的，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没必要刻意的去关注啊。我们之所以这个题目，我是几年前写的这么一本书，叫养生做好8件事。这个先给大家讨论第一件事，我是用个比较通俗的题目，叫养生要搞好关系。因为我有时候说中医是什么，中医是关系医学， 关系医学， 中医是个首先是个关系医学，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关系呢，中医也可以叫整体医学，我们特别强调人是一个整体，不仅人身是一个整体，我们人和周围的环境、和自然界、和宇宙、和天地、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所以第一层关系我们要搞好的就是我们和周围的关系啊， 和自然的关系，和环境的关系， 对，包括和人的关系，对吧？ 嗯， 你处理不好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健康， 对吧？ 对， 所以说我们说的第一层搞好关系是指的和周围的关系。 嗯， 如果搞好关系了，顺应自然，是叫天人合一，搞不好关系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地理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包括大环境，包括咱们自己家庭、办公室这小环境，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觉得搞好关系这一块呢，我有时候把它总结3句话，就是正常的自然界的变化我们要顺应天人合一，异常的变化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被周围的这些不良的因素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3句话叫，当我们的身心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找找周围的因素，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周围的因素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你假如你比如说你周围有个环境污染的问题，那当然会影响到健康。 你比如说空调，空调以前古代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中医在古代有个病叫伤寒病，一般都是应该是冬天出现，但是现在夏天空调太普及了，开车呀、家里头办公室吃饭和出饭馆所有地方都有空调。 对， 那假如空调开得过度就可能得空调病，这就是环境导致的，叫空调伤寒。大热天可以得伤寒病，所谓的伤寒病就是受寒，全身不出汗，怕冷，发烧，冷痛啊，关节疼，肌肉疼，头疼，屁股疼，都可以疼。这本来在古代只是冬天才容易得的病，但是现在夏天经常出现。咱们说这个主要的话题还要落到女性上，如果受凉过重可以导致妇科病，空调病里头就包括由于空调过度寒凉导致的月经不调，导致的宫寒不孕，导致的其他问题，这也叫空调病。由于空调开得过度导致的消化系统拉肚子啊，胃疼啊，还有的人职业也会影响健康。我们曾经见过中学老师长期的转氨酶高，你这个中医降转氨酶，西医降转氨酶都有办法，你像中药的五味子啊，垂盆草啊，那降转氨酶效果都很好的。可是我说这个病人降下来去又起来，降下去又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 中医有个问诊十问歌，要问很多东西，一问寒热二问汗，到最后九问旧病十问因，一定要帮他找病因，他为什么转氨酶老下来，有没有其他的病，负责任的大夫就会认真的帮他找病因，最后怀疑到什么问题。职业他是教化学的老师，教化学他不光是讲课，他带着学生做实验，要经常接触那些本试剂，那些有毒有害的东西。当然了，不是每个人都会影响到肝功能。咱们就说这个病例具体的他，我说这个大夫就怀疑到这个问题，就你可以讲课，但是你这段时间就不要做实验了。中医有句话叫不药而愈，就是不用吃药，他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因为躲开了那个 环境 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一切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这个还有，我曾经见过有的人过敏很厉害，下班回到家一进屋，过一会儿就开始了咳喘。什么问题呢？他不在家的时候，邻居牵了个狗到他们家来串门，家里头有那么几根狗毛，他就可能过敏。 对狗毛过敏，但他自己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讲，所谓的这个人和周围的关系，就是有好关系，有坏关系。当我们身心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有没有周围的因素。当然，首先要顺应自然，气候骤变，好像今天天气预报，今天开始要降温，连续几天降8到10度，那自然而然你要加衣服，到室外你要加衣服，室内有空调的地方叫减衣服。咱们很多小孩容易闹扁桃体发炎、咽炎、大便干，像羊屎球一样，动不动就闹嗓子，动不动就发烧。在中医看来叫没有做到什么好呢，就是三分积于寒啊，若要小儿安，三分积于寒。 三分积于寒。 对，三分积于寒，不能吃太饱，不能穿太 暖。对。 那有的家长，特别是隔辈亲，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带孩子，老怕孩子感冒，要加衣服。其实孩子他爱动啊，天性爱动。当他爱动跑着玩的时候，你给他应该减衣服。 对，出汗了。 哎，过一会儿了，他不玩了，应该给他加衣服。这就是一个中医说的，三分积于寒这个意思。可是，一旦形成恶性循环，他有内热了，有内热以后，他就老感冒发烧。越感冒发烧，这家长越认为他，越担心他感冒， 越担心他冻着了。 哎，就越加衣服，这样就进入了热性，就是恶性循环。中医首先是个整体医学。整体医学我们讲的和周围的关系，我给他请的叫大整体，要处理好这个大的整体关系，周围的一切我们尽可能都要想到怎么样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中医学首先是个智慧，至于其他的那些技术那是我们都要学，但是很多人我们要想到中医黄帝已经强调那么多，首先是一个智慧医学，顺四时施寒暑，这个意思要顺应季节的变化顺应气候的变化，但它言外之意启发我们顺应周围的一切的变化。所以我们讲养生做好八件事，第一个事是这个事， 处理好跟周围、跟自然、跟他人， 包括人和人的关系。处理不好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身健康。 对呀、 对吧？ 我们跟同事闹矛盾了，跟家里人吵架了， 对呀、 至少是上火吧。 对呀、这也是很常见的，很常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在这儿讲八件事，第一个事是搞好关系，就是指的和周围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啊，叫理顺脏腑，这个词儿有点专业，实际上还是讲的什么关系，是讲的我们人体自己身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各个脏腑之间 应该如何理顺， 如何理顺。所以还是那句话，叫反对头痛一头，脚疼一脚。 嗯， 这个现在医学啊分科越来越细，叫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因为越细呢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缺点。大家都知道，一说中医就离不开阴阳五行，阴阳就是矛盾，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的，无处不在的，相互转化的，它不就是个哲学理念。五行学说呢不是很严谨，它为什么不是四行不是六行啊，但它其实是启发了我们一个人和人，人脏腑经络之间它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你比如说情绪紧张可以胃疼，这叫木克土。这个一个人心火太旺肾虚，这叫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他用五行来形象的比喻我们人体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协调了还是不协调。我们老家到北京不远不近，有的病人来到北京看了完西医，第二天找我看中医。我说你都看西医挂的什么科啊？他说我挂了五个科，我心脏不好我要挂心内科，我脸上起黄褐斑我要挂皮肤科，月经不调要挂妇科，还经常胃疼再挂消化内科。我记得很清楚，他挂了五个科，看了五个科，开了一堆药，因为各科开自己的药。 对对对。 可是在中医看来他有可能是一个病因，而且有可能是互相之间影响的问题。你比如月经不调，颜色发黑有血块往后拖，舌头上面有淤点，一般中医叫淤血，有淤血时间长了脸上就会 长 斑，有淤血就会导致心脏就会出问题。在中医看来它不都是一个病因吗？它叫活血化瘀，理气活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还是一个问题，是脏腑之间互相影响。当然我们说到也是一层关系，所以我把中医起个名字叫关系学，稍微有点专业，但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脏腑之间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不是说马路警察各管一段，那是不行的。在临床看病要抓主要矛盾，也可以叫抓主症，主要矛盾，你看它最重要的是哪里就抓哪里，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可能也就解决了。不光是脏腑啦，经络也是啊，经络也给我们的启发也是一个整体。我举个简单的小例子，比如脚后跟疼，有的人脚后跟疼得厉害，或者脚底板疼，疼得都不能沾地，一落地啊，稍微用力就疼，到医院去检查没有骨刺增生，没有骨刺怎么办？在中医就用可以用经络学说来解释，你是哪个地方疼？如果是足少阴肾经过的地方，你这个地方疼正好是从经络学说来讲归足少阴肾，那就用补肾的办法。补肾它自然而然就缓解，这就是还是说的人是一个整体。 敏感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所以我们说中医啊，它是注重的是全身的调理， 对， 而且是辨证论治。中医一直讲养生先养心，为什么要养生先养心？那你从中医理论上怎么去解释这个养生先养心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养生做好第三件事，就是养心。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叫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 啊，用最著名的一句话。当然了，我们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关系，再举个例子啊。我们身体内部脏腑之间的关系啊，我有个师兄弟在北京中医大学，他用什么题目来讲的中医啊？叫36计，每一计都可以用到中医上面，什么围魏救赵啊，什么釜底抽薪，这些都可以在中医里头都是治病的方法，也是养生的方法。那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叫木火行金，举例子哈，什么叫木火行金呢？木就是肝胆，金代表这个肺。一个人有肝火会咳嗽，会喘，会吐痰。啊，我曾经见过一个老太太喘的躺都躺不下， 张仲景叫可你倚膝不得卧，躺不下，要放两床被子，你在这儿，大量的抗菌素不管用，清热化痰不管用，可是你号脉脉玄滑有力，特别是肝脉很旺，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就是叫木火行金，就是肝火旺导致的咳嗽。《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五脏六腑都能让人咳嗽，肝火旺的咳嗽叫肝咳，就是肝胆的肝，我起个名字就可以叫肝咳。像这种咳嗽，你用清肝火的办法，一清肝火咳嗽好了，这不就是釜底抽薪吗？也可以叫什么围魏救赵。大家看，这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有人把中医称叫用药如用兵，中医的治法，中医的调理养生，就像打仗一样，要讲治法，打仗一样，那肯定要分析关系了。所以我们刚才举的这例子都是养生做好第二件事里头那个脏腑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接下来说你们说这个第三件事啊，就是养心。第三件事比较难，养心是很难的。我从小我记得老人有句话叫从小看大，三生至老，一个人从三岁就能看到老。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叫江山 易改， 秉性难移，就是人的脾气秉性太难改了。我的学生跟我操方都知道，我在临床喜欢经常问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脾气性格什么样。如果这个人爱生气爱发火，那我们给他调理的时候一定不能光治疗那些表现的症状。所以中医有个打油诗吧，叫健痰修治痰，健血修治血，不能是因为有痰我就只是化痰，有血我就用止血的办法，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爱生气导致的，你光治那些痰和血不管用，你得想办法治他的心。那治心很难，我在临床见很多病人说，哎呀大夫你不用说，我也知道生气不好，我管不住自己， 克制不住， 我也到时候我就这些发火发不出来不行啊，就像有的人胆小一样，我们那没办法，别人一关门响一声我就心慌半天，心惊肉跳的。我曾经有个学生毕业论文，我给他写起的名字研究什么怯，胆怯的怯，就研究这一个字叫怯症。有的人就是天生的胆怯，或者是后来因为生活之中有过什么事儿，从此以后变得就是胆惊受怕。我们伤寒师门的郝老师郝安山老师这几年我看他也在全国各地讲个题目，不生气就不得病，大体意思吧，他经常讲这个。因为情绪带来的疾病太多了，因为咱们今天的主要话题要偏重于女性，我们没有性别歧视，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总的来讲女性的感情比较细腻，女性容易受情绪的影响，男的往往一般粗枝大叶了。在临床所以说女性更应该重视，我们养生更应该重视养心。因为假如情绪不好脾气不好压力大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在这儿要多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心血管系统，一个人紧张生气发火可以导致血压高，可以导致心脏病。你比如你体检明明心脏一点毛病没有，生气可以心梗，紧张可以心梗。中医讲七情不光是生气，七情其实也是一个略数概述，就是不管什么情绪过头都不好啊，喜怒忧思悲恐惊， 对， 这个中医叫七情。儒家也说七情，儒家说的七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惧也是一情，包括爱也是一情，欲望也是情，过头都不好。心血管系统是很常见的受情绪影响。我记得以前我一个师兄给我讲，他曾经给入学的大学生体检量血压，标准血压年轻人不会高于90啊，结果一量低压90，就问那小伙子，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老师我有点紧张。你紧张你到隔壁房间休息5分钟再来量，结果过5分钟再量100，因为他在旁边越想这个事儿他越紧张，你再休息一会儿再量有可能105。有个词叫白大衣综合征，就是看见穿白大褂的他血压就高，回家以后他老婆给他量他永远不够，这叫白大衣综合征。我们说的情绪过头啊，包括紧张包括生气包括喜悦过度，你大喜对身体也不好，你犯金送女，犯金考那么多年都考到50多岁了，考上了啊，这一通知他啪一下就疯了，他老丈人说他疯了，大喜过头。还有的人这个开玩笑说在牌桌上打牌打麻将打一天老输钱，最后突然来一个自摸，一高兴心梗过去了啊，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说情绪过头，不管什么情绪过头对心血管都可能不好。当然了，情绪过头可以导致 精神问题，那是很常见的，抑郁症啊，焦虑症，那这个表现就很多了，特别是失眠、头痛，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也大，生活压力也大，这个焦虑的症状的人好像还确实比较多。 对了，对了，孙思邈有句话，他说失眠，你想睡好觉怎么办呢？叫先眠心后眠眼，心静，心不静睡觉就睡不好。中医有很多治疗失眠的方子，黄连阿胶汤啊，栀子豉汤啊，酸枣仁汤啊。但是你千万记住，如果一个人情绪不好，给他开方的时候，我们叫心理疏导也好，我们叫化疗也好，说话的话，总而言之要开导他，要让他想办法自己去修心。有的心眼小的怎么样让他变得大一点，这是举的这个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情绪可以导致消化系统疾病，胃炎、胃溃疡、肠易激，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这个病名叫肠易激综合征，肠道容易激动叫肠易激。这个肠易激很有意思的，一紧张就上厕所。这个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中关村的一个领导，他在主席台讲话，不到他发言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你说下一个该谁谁谁该轮到他说话了，他必须先上厕所，这就叫典型的肠易激，就是情绪可以影响到消化系统。我们在临床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只要他情绪不好的也要配合从肝来调，这个肝是也是指的肝郁啊，你像这肝郁是中医的名词，就是使得长期的精神抑郁不舒畅，但是又发泄不出去，有的人发泄出去就没事，发泄不出去郁在心里闷在心里头，他容易闹病。情绪对妇科的影响非常大，我讲的都是我见的亲身经验经过的例子啊。一个北京的大学老师，三十出头还没结婚呢，突然就闭经了，大半年都不来月经，他是体检怀疑他有肿瘤，有恶性肿瘤，怀疑癌症，但是他跑到肿瘤医院去一查没有，推翻了，推翻以后皆大欢喜吧，但是他从此以后就不来例假了。 为什么呢？ 吓得过于紧张了，一个人的高度紧张可以导致闭经，所以这个女的你给她调，当然有的大夫就只管开药，像这个一定得想办法让她怎么样从这个环境里头走出来。情绪可以导致妇科问题， 还有一些女性啊，在家里边经常生气，或者在单位里边经常生气，有这种乳腺的一些疾病啊， 对 啊，乳腺增生啊， 对 啊，乳腺癌呀、啊，是不是都跟这生气有关系呢？ 这样说啊，因果关系是这样，就是说生气紧张可以导致肿瘤，但是肿瘤都不能反过来说都是生气导致的啊，不能那么说。环境可以啊，环境可以导致。你看咱们国家男性的第一位是肺癌，我曾经记得有一家医院体检，女性发现了五个肺癌，全是女性还都不抽烟，所以他就从两个地方找原因，第一是不是情绪问题，第二一个有没有环境问题，女的下厨房多一些吗？后来我听说他们医院那些女的都高度紧张，在做饭都戴个口罩，大家每人都戴个口罩。这个不光是恶性肿瘤，良性的这些小结节我们也要找情绪问题，特别你刚才说到的甲状腺和乳腺问题，从中医讲它都是这个和肝胆有关系。这个乳腺嘛，乳头所过的位置，肝经所过的地方，我还曾经看过一个研究生的文章写的，我觉得很有新意，它的题目叫乳为肝的第二窍，他说论肝开窍于乳，我们中医有个理论叫肝开窍于目，一个人肝火旺可以导致眼睛疼眼睛胀，一个人肝阴虚可以导致眼睛干干涩，肝胆湿热可以眼屎多看不清楚东西，他认为乳腺乳房就是肝的第二窍，他有几个理论，第一和经络，第二人抑郁以后肝郁以后可以导致乳腺胀啊疼啊不舒服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观点写得非常好，也符合临床实际。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看见那些这个乳腺病人，不管是乳腺增生还是结节还是乳腺癌，也要问一句情绪怎么样。我们在讲杂病，情绪还可以导致一些怪病杂病，你比如说汗症，出汗出的邪乎，我曾经见过这个手这么一放就像水龙头没关紧一样往下滴了，你给他号脉，等他号完这个手一换手，这个地方地上有水滴到到桌子上了。还有的叫偏汗，身体正中心右边出左边不出，左边出右边不出，汗症属于杂症，脱发也是杂症吗？一个人剧烈的生活变故心理刺激可以导致脱发， 我曾经见过一个小伙子，冬天戴个棉帽找我看头发，一摘帽子上面像地图一样，一块一块，那叫什么斑秃。这个小伙子试过各种办法，包括敲梅花针，梅花针是中医用来治疗斑秃的一个常用的手段，包括什么抹生姜，包括各种办法。可这个小伙子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他是两口子不怀孕抱养的孩子，可是过了好多年以后，这两口子突然又怀上了，怀上以后从此以后对这个老大就不像以前那么溺爱了。结果有一天这个秘密让他发现了，结果三天之内他的头发就脱成那样。所以像这样的都要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我现在临床有几个有些常用的方子，其中有一个方我自己给他起的名叫悦心方，喜悦的悦、 喜悦的心， 悦心方、不高兴的让你高兴起来，不会笑的让你笑起来，这个也是几个小经方合在一起，什么栀子豉汤啊、甘白大枣汤啊、百合地黄汤啊，都是小经方。 对， 小经方合在一起它悦心、让人心情变得好。其实从黄帝内经就特别强调养心，心是五脏六腑是大主，五脏六腑里头最重要的老大、我们的身体出毛病经常是心导致的，这叫心身医学。但是也不是百分百，不是所有的病都和心理有关系。你比如说咱们举例子，有的病是吃出来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痛风，那这个不是心理的问题。还有些慢性肾病，急慢性的肾炎、尿毒症，有些它是由于其他的指标没控制好，时间长了可以导致肾脏问题，这也不是心理的毛病。但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么多的，还有一个常见病像血管神经性头痛，一紧张就头痛，这个也是女性多见，一般其和情绪也有关系。你少身体少发火，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抗压能力，修心，怎么样让心变得坚强，那你得病的几率就小。当然了，一旦有了早点去治疗调理。 今天啊，您给我们大家说了女性的健康我们最好要做好八件事，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要调理好脏腑，然后要养身养心。那么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想请您继续和我们再来谈一谈哈，健康养生应该如何做到个体化。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11:00，下午3:00-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